头的是一个人。不停重复的细数着过往回忆，还剩下些什么？每一个黄灯的路口都是你的吻，捉摸不定的眼神，离开胸口的余温还留着。 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听到这首歌叫做《美》，每次的美，这是我最近听到了一张唱片，很强，从词曲编曲跟吉他都是同一个人，他叫知更。我们今天的前半小时就来连续放一下知更的这张最新专辑，在过年之后他会来纺织机做现场。刚听到这是他写的《美》，下面一首叫做风筝白云。这吉他都是他自己弹的。 他看着那一天离得越来越远，不记得磨灭掉谁的永远。在看着那一天也回家说再见，遗忘的黑夜在此刻 算看得见，只能像那风筝滑落坠落的飞，拥挤来的风呼过，心带着它却没能挣脱，依然被牵着追着走，总是在等着谁回头，那天的白云烙印在他心中，那白云烙印在他心中， 叫做风筝白云，是来自知更的最新专辑作品。下面一首歌叫做你说，也是这一系列歌曲里面我最喜欢的一首，听到都觉得很揪心。 你看过这一切的边缘，才知道你要的只是原点，其实手里叼着一支烟，那能够抽完心里的感觉，总有那一天你会有力的感受这一切的拒绝，一瞬间，说你爱这世界不分昼夜，但距离明显不再像那从前，这世界是一直线，却从不承认心中那万年， 着冷塔舞，也不忍看坦场你留的记号。关了窗，不忍光头听看你自己的模样。静静的锁上在没有明天的花香。过去的模样，那天的远方，你望着望着就会忘了吧。 这首歌叫做《你说》，这是知更，就是知更鸟，知更是创作者的名字。而这张专辑很有趣，其实是创作者的本名叫刘廷锁。他在上个礼拜刚刚发行这张专辑，可能还没有正式展开宣传。不过我上个礼拜四到牛店去看他的现场演出，他自己很年轻，大概25岁左右吧，留个小平头，然后我看到他那样很干净的，然后在人长得很清秀，然后在低头弹电吉他的样子，觉得好眼熟。原来他很像我一个好朋友吉他手小虎，是小虎大学时候的样子，让我想到他。再继续来听知更这张专辑的一个序曲，是演奏曲，叫 A Girl， 对不起，是 A， 然后英文名字叫 Girl。 现在摇摆。乖小孩，你心不用依赖，你又何必去依赖？ compás de otros llantos anda una oscura nostalgia de cosas que aún no han pasado. La calle le echó los naipes de odiar recontramarcados. La madre y la pereza y el padre arriaba fracasos. La vieja tristonguería del blues de los lunfardarios, aunque sé yo a mi María y otro al lobo de su gato. Zaina la voz, la cadera, la crencha y los pechos zainos, le van de furca en la espalda las ganas de 20 machos. De renoche cuando llueve, siempre igual, siempre en su patio, le cuentan tangos de hadas, las bocas del subterráneo. 70 veces los 7 vientos del sur la han alzado, su amigo ella en torno. Y sus años porteño gorrión con sueño vos nunca me alcanzarás. Si no sabe, no te quiero y vos nunca me alcanzarás. Cantón porteñado con la trenza destrenzada y el sueño desabrochado y los pardos camioneros estiban bronca al mercado y harán un ramo de greda navacazos. Más allá, en los más allases, nocheteros y enguiscados, dos hippies de barba zurda la insultarán con milagro. Las rubias mandragoreras de un zodíaco mulato le harán 13 mordeduras en las líneas de la mano. Y su beso que era un poco de azafrán y de desgrano se sabrá página entera como si fuera un asalto. 70 veces los 7 de asombros le habrán robado, le quedarán 3, el mío de su gato. Porteño gorrión con sueño ya nunca. en todas las voces, para siempre sentirá. 我们听到是皮亚佐拉的作品，他的探戈歌剧《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玛利亚》。欢迎回到爱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有预告说今天会请王于军来节目，上次于军跟时间乐队来电台应该算是现场演奏，那次就是反应非常强烈，很多听众都觉得好好听的音乐，然后好棒的乐团。然后时隔四年之后，于军跟他的乐团呢，他们又发行了一张最新的专辑，所以我今天请于军来现场，而且于军有带吉他，所以等一下我们有机会可以听于军现场演唱。Hello， 你好。 嗨，光夏好，还有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于军。 于军忘记我们节目是现场的。 对，没关系，现场很好。 对啊，因为上次我们就在现场，就是可能有七八个乐器吧。 对，我们上次就是大家挤在这里的各个角落，我都还记得。 对，真的。 对，今天很可惜没办法所有人一起到，因为我们昨天才刚在高雄演出完。 嗯，就是这次你们巡回去很多地方。 对， 我有到 Legacy 去，不过因为我前面去看了个电影，然后到最后才进去，所以是在 Legacy 看到。然后但是我知道在此之前你们已经是台北、台中、台南都已经演过了。 台南接下来会去，但是花东啊，然后宜兰、新竹、嘉义去过了。 嗯， 对，所以还有几个地方，所以台南会去润335，还有台中 Foro， 以及2月1号会再回到台北的女巫店，就是做 acoustic 的巡回，欢迎大家来。 对，所以如果大家听过像时间乐队的音乐很喜欢的话，就是这后面这几场就是可以关注他们现场演出的时间。我们先来听一首，就是选自你们这张专辑《原始的向往》。哦，你要先讲下这个专辑和这首歌吗？ 嗯。你现在要播的是？ 现在我还没播，这样播《原始的向往》。 《原始的向往》。好啊，不如我们先来听好了。 好啊，我们这首歌非常精彩，来自王于军与时间乐队的新作品。 在背后有整片碧绿的汪洋，说不出口的时候就对河川倾诉，找不到解答的时候就对星月提问，当混沌未明的时候就走进山林，当日子不停的时候，我把泪水倒进书车，雨开枝末让神奇发生，当悲伤如狼袭来，就把图腾刻在身上，勾勒的笔画将带来力量，即使再也看不清楚真相，即使再也看不清楚真相，路还好长， 好长，路还好长。尽头，此时是谁在梦的尾声走来？想忘也忘不掉，想找也找不到，接近无声的岁月。 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原始的向往》，是来自王玉君与时间乐队的最新专辑。玉君现在坐在我旁边，这张专辑 我觉得就是花了很多的心力完成，因为一看就是大家对时间乐队很有印象，就是你们一出来就是很多人，然后 很多人 人手一把乐器之外，还有 Jerry 是你们的也是电子组的，所以几乎就是所有的声响都可以包含在这个乐团里面。 对，其实它包含了不管是刚刚你们在音乐里面听到的有板东尼的手风琴，那还有单簧管，还有 Jerry 的 sound， 以及鼓，还有 bass。 那这首比较特别，就是它虽然是好像是 acoustic 为主，但反而是我们加入的是电 bass。 对，就是我们开凡他弹 double bass 也弹电 bass。 就是这些乐手都是非常厉害的，然后但是大家都挪出时间来，然后来做这个计划。刚刚这首歌是，其实你这张专辑里面很多都是采用不同的诗人的诗作，但是我注意到这首歌是你自己写的词。 对，这首是我自己写的词曲创作。那我想这个歌应该算是蛮贴合可能我现阶段或是这近期这一两年的生命阶段的某一个体会吧，或体悟，或者是想的事情。我觉得虽然这首歌叫《原始的向往》，那大家可能听那个歌词也会觉得它感觉比较抽象，因为他描述的是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状态，所以这对我来说是我觉得是蛮难诠释的一个歌曲。对，但我还是试着想把它诠释出来这样子。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歌词，然后知道宇君到底心里在想什么。因为你这几年，我知道你在做剧场音乐工作，所以有很多机会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然后在旅行，你会在旅行途中写东西吗？ 我会在旅行途中不断的去，我觉得写东西我不会刻意去写，就是我好像不会刻意说好每天都一定要做一个笔记，做一个记录，但是我还是会如果有什么感觉什么想法就记下来。其实你刚刚这样提到，其实《原始的向往》这首歌最一开始的那个想写这个歌的起源，其实也源自于就是几年前我旅行到法国西班牙边界的一个波港，然后我在那边，那里是就是法国的朋友带我去的，那里是作家班雅明自杀的地方。然后你 我不知道他是自杀，对不起，我好难过。好， 对，那里是他自杀的地方，但是他没有埋在那边。那里只是做一个 memorial 的，让别人去纪念他的一个地方。那就是后来他们为了纪念他，所以在那个地方做了一个，找了建筑师做了一个特别的建筑。那它入口处看起来非常不起眼，就是一个非常极简的风格，它就是有一个洞口，那你可以从那个洞口走下去。那我就不假思索的我就走进去看看了。那个洞口就窄窄的，所以我就从那个洞口走下去。那它其实真的蛮窄，那个感觉就仿佛是我们走下一个比较窄的地下道的这种感觉，大概同时可以容纳两个人并肩通过这样，或甚至再稍微宽一点点的这样子的通道。我就往下走，那因为它那样子的空间，密闭的空间，我就你知道，就我们就会好奇，就会想要试试声音。那我就在里头哼唱，虽然那个唱的旋律不是后来原始向往的旋律，我就在哼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就这样唱，我就很怕自己忘记我又没有带录音机，我就随手拿了我的相机的录影模式，因为其实我没有想要拍影片，我只是想要把我随意哼唱的东西记录下来，所以我等于是我拿着那个相机的录影模式，然后我就慢慢的一阶一阶往下走。 然后因为那是一个下午，又有阳光，然后我就这样子往下走的同时，我就看到最好像往下走的尽头有一面镜子，可以看得到就是自己的这正在走的那个影子。 嗯， 我就继续走走走走走，然后你知道那个两边的墙侧面还有一个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个自己的影子，但是那个影子是很像老年人驼着的身体，很奇妙。然后我就继续走，然后就越往下走，然后我们通常走地下道的感觉是越走越暗越走越暗，但是它不是，当走走走走到尽头，它有一个隔板挡着，就是我以为的那个镜子不是，它是 一面玻璃。 嗯， 然后呢真的很奇妙，是你走下去之后，你就发现你看到了天空，你看到了对面的山，你听到了鸟叫，然后听到了浪一直不断打上来的声音。 是装置的还是真的就看见了？ 是真的。 诶， 然后并且那个就是那一面玻璃上面就是印着班雅明写的话，然后那个浪这样不断打上来，然后还有那个杂草，浪这样一直打上来的时候，你并且你还可以看到那个阶梯还是继续往海里延伸。 嗯， 我当下真的觉得好不可思议哦，就是那是一个很奇妙的感觉。然后我就停在那边愣了一下子，看了上面的字句，然后我就在想说那我就不要录了吧。 嗯， 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当下我就没有关掉，然后我也没有转身走。 嗯， 我就选择了慢慢的倒退走。 嗯， 所以我又慢慢的就是小心翼翼的一阶一阶倒退走，并且就是还是继续的一直哼唱。这整个过程中我就是一直在 improvise 的哼唱这样，但是心里的感觉很怪。 嗯， 然后就走走走走走，慢慢走上去，然后就又看着那个自己的影子。 嗯， 这样，然后走走走，然后走到已经很接近入口处的那个洞口的时候，我才停。然后这个画面一直，一直很强烈的在我的脑海里，就是它让我一直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在我一个人，就是其实跟我们同行的还有其他两三个朋友，但是那时候他们都在外面讲话。就只有我就说等我一下，我想自己一个人去，但我走出来之后又是很多人去了。 嗯， 所以在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去走那个的这个通道的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回想的时候，我一直觉得它让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是好像我们人就是和两手空空，然后走走走走走走走跟自己相遇。 嗯， 然后再走走走走走走走跟自己道别。这是我一个很一直一个很强烈的感觉。然后这个感觉就是有点促使我写下为什么这个歌词后面会是写无名无姓无我无意，凛冽雕刻草木成形，落下点点一次冰封，时间无痕，陌生如是。就是我觉得这好像是让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是对于目前现阶段的生命阶段来说，我觉得好像它好像给了我某一些勇气，虽然好像我们就是总会是双手空空，但是它好像可以容纳所有好的不好的，因为你都知道一切都会过去。 我们今天请的朋友是王玉君，王玉君刚刚讲了这段好特别的体验，然后在旅行当中遇见，以为是会遇见班雅明，事实上遇见自己，然后也难怪我就觉得，这首原始像我歌词好像有在一个很视觉化的东西， 有， 然后好像很深的意义在里面，然后同时也是这样。专辑的同名的歌曲，好，我们今天有好多 音乐可以听，然后就有很多想法可以跟我分享。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哦。 待会再回来。 嗯。 Fanno queste anime davanti alla chiesa, questa gente divisa, questa storia sospesa. Andea, Andea, a misura di braccio, a distanza di offesa, che alla pace si pensa e la pace si sfiora. Andea. Famiglie disarmate di sangue si schierano a resa, e per tutti il dolore degli altri è dolore a metà. Si accontenta di cause leggere la guerra del cuore, il lamento di un cane abbattuto da un'ombra di passo. Si soddisfa di brevi agonie sulla strada di casa. Uno scoppio di sangue e un'assenza apparecchiata per cena. Sparo di caccia all'intorno si domanda fortuna. Queste figlie a ricamare, a cucire, queste macchie di lutto rinunciate all'amore. Ndeao, ndeao. Fra di loro si nasconde una speranza smarrita, che il nemico la vuole, che la vuole restituita. Ndeao. È una fretta di mani sorprese a toccare le mani, che deve esserci un modo di vivere senza dolore. Una corsa degli occhi a scoprire che invece è soltanto un riposo del vento, un odiare a metà. E alla parte che manca si dedica l'autorità. Che la disamistade si oppone alla nostra sventura. Questa corsa del tempo a sparigliare destini e fortuna, che ci fanno queste anime davanti alla chiesa, questa gente divisa, questa storia sospesa. 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王于君，刚刚这首歌就是于君带来的，这真太好听了。 谢谢，你要介你喜欢。 对啊，要介绍一下他，这个是也是你在旅行的时候。 对，这也是我在旅行中意外发现的 CD。那这是因缘际会，因为买不到黑胶，所以就想说找那个黑胶里的那个人物，然后买了这张 CD， 那它的名字叫做，我希望我可以念对 ，Fabio De Andre， 他是意大利人，但是他唱的其实是他们的某一个地方的方言为主，这样。那这张是我很喜欢的一张 CD， 所以我常常听。 今天于君带来的音乐，我觉得其实都跟你的创作脉络也很有关系。 对，其实有关系， 就是你会听到很多民谣，然后但是那乐器有些是好像是比较传统的， 对。 然后可是这些东西好像又跟诗其实是好像在说一个故事一样。那你的这张专辑里面好像我觉得啦，很有巧思。 对，我觉得顺着刚刚听到的这个音乐，我也想要分享一下，就是这张专辑的这些作品，其实你讲的没有错，其实跟我平常听的看的其实有很多关系。所以像在专辑里面的活着，这首其实是其实没有唱，只有念。那这个诗作是来自于日本的诗人谷川俊太郎的一首很著名的诗，就叫《活着》。那我那时候是因为读这个诗非常的感动，那后来就写了一个这样子的曲子，那希望可以透过就是时间乐队，我们有这么多不同的乐器，那不同的可以制造出不同的音响效果，去制造某一种活着的，好像看见自然，看见大川大海，听得到鸟叫，所以在活着的音乐里面还可以听得到单簧管，好像在模拟鸟叫的飞过的那些声音，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其实那些关联好像也都跟我平常喜欢听的、聆听到的或者是看的很有关系。 我们等一下就会来听，我因为我刚刚正想放这首， 哦、真的很有默契。 对，不过在听之前，我觉得就是你，我知道你这张专辑的制作啊，除了时间乐队之外，你还要到阿根廷去找一个录音师帮你，所以你真的就飞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 对， 嗯，你要讲一下，就是我刚刚，因为我大概10年前有去过布宜诺斯艾利斯、嗯，那次我们是刚好要去南非，所以我们就从坐马航从马来西亚，然后飞到非洲，飞到非洲待了一阵子以后，然后再坐到布宜诺斯艾利斯， 听起来就是一场壮游， 的确是，就是有难忘怀的。那你真的也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去了？ 对， 嗯，就是在那边的录音室，你怎么会认识就是录音师的跟合作的一些过程？ 好，我可以快快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嗯、那其实。这个缘分其实来自于我们的团员陈忠，那他自己有一个很棒的一个 Tango 团叫 Circle 乐团，那他们之前就是要录制他们的第一张的 Tango 的作品叫奏折，就是他跟他们的吉他手 Roberto， 那就是他们因缘机会下认识了这一位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这位录音师，叫我们都叫阿米嘎，我都叫阿米嘎爷爷，因为他现在已经七十多岁了。 嗯， 那他们就把他邀请来台湾，来台湾的时候，然后帮他们录了他们整张的 Tango 的专辑。 嗯， 对，所以那因为陈忠也是时间乐队的成员之一，那。他也觉得我们这次的作品好像有些很适合跟这位录音师合作，所以我们就专辑里面的《报名之歌》、《妈妈请不要担心》还有《活着》都是他还在台北的时候，那由他来录制的，就是我们所有的七月的同步录音这样子。所以后来也因为是这样，那我觉得这个缘分很难得，所以我又有点希望可以延续。那因为我们如果全部人飞去找他， 嗯， 那个经费上有点太辛苦， 对， 所以后来就是我们在台湾录完了所有的器乐的部分，所以我等于是我到了 Buenos Aires， 然后录了所有的 vocal。那我原本的设想，我其实只是想说，哦，我就是去，可能就是简单的录音室录，我因为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会去哪个录音室， 嗯， 然后我去了，他带我去了那个录音室，我简直就是吓坏， 嗯， 他那个录音室叫 ION Studio， 嗯， 然后它是一个全部里头都是 analog 的那种。 哇， 就是真空管的，就是比较传统的，嗯，不是数位的机器，就是他们大间的录音室是那样。然后我就看着墙上的照片，他就跟我学说，哦 ，Masita Sosa， 然后 Piazzolla， 就是他们都在这边录， 好讨厌啊。南半球的录音 啊，什么 录音？南半球录音控制中心。 然后我就。你知道我听到他告诉我说谁在那里面录音的时候，我整个就是发抖。我心里想说：天哪，我可以进去在这里面录音吗？这样子，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很旧的空间，但是进去我不管说这是否是我自己，你知道心理作用，或者是自己觉得自己飞了好远去。的增添的某一种浪漫的情怀，但是我的确是在里头录音的时候，是真的会感觉好像有很多 spirit， 嗯， 很多你知道我们一直在听的那些伟大音乐家的作品，那么喜爱的作品都在这里诞生的，所以我人在里面的时候，我觉得我有一种很充满着敬畏的感觉，在待在那个录音室里头， 哇。 这样，那我觉得虽然说我去 Buenos Aires 的时间并没有很长，所以我其实 没有太多的旅游行程、嗯、我基本上就是去那里然后适应时差，因为时差就是跟我们差蛮多的、嗯、以及季节跟我们是相反的、 嗯、 那花了几天时间适应时差，然后就其实就是就是在准备这个录音这样。 嗯嗯嗯， 那我觉得这短暂的两个多星期，两个星期再多一点的大概十五六天的，诶还是十七天我忘记了，在这个城市生活的感觉其实是相当棒的，因为大家虽然说这个地方很危险， 嗯， 就是 治安啊 经济各方面、嗯嗯、他们经济又不好， 对 对，那但是我觉得比起欧洲就是、嗯、他们人真的很热情，然后很 friendly， 其实我遇到的、嗯、的人 他们有一种，因为他们有高桥人，所以有某种野性， 有然后有一种 欧洲来的那种血统， 对， 对，就是他们有一种很 mix 的感觉、嗯、好像我们不喜欢的某一种欧洲人的那种高傲的那种姿态、嗯、他们完全没有，可是他们又有某一种气质、 嗯、 可是他们又有某一种拉丁美洲的那种豪放跟热情， 随时随地都要把妹的感觉 对，还好我遇到的是老先生，所以没有这个部分对， 好精彩的一个录音的过程，我们就来听，就是这位录音师他在台北帮你录的这首《活着》，好不 好， 好？ 也是谷川俊太郎的诗作， 对。活着，现在活着，那就是口渴，是枝叶间射下来耀眼的阳光，是打喷嚏，是与你手牵手，是忽然响起的一支旋律。活着，现在活着，那就是超短裙，是天文馆，是约翰·史特劳斯，是毕卡索，是阿尔卑斯山，是遇到一切美妙的事物，而且还要小心翼翼提防潜藏的恶。活着，现在活着，是敢哭，是敢笑，是敢怒，是自由。活着，现在活着，是刚才狗儿在远处的狂吠，是现在地球的旋转，是生命刚刚在何处诞生的啼哭，是现在士兵在某地负伤，是此时秋千的摇荡， 是现在时光的流逝。活着，现在活着，是鸟儿展翅，是海涛汹涌，是瓜牛爬行，是人在相爱，是你的手温，是生命。生命，活着。现在活着，是鸟儿展翅，是海涛汹涌，是瓜牛爬行，是人在相爱，是你的手温，是生命。 这是王玉君跟时间乐队作品《活着》，然后念的诗是古川 俊太郎， 他的诗就是 对 很动、很感动人心的一首很老的诗作。 对，而且我还因为那时候要做这个作品，我真的就飞去日本找他。 哎，你连他都去找了？ 对啊，你说我是不是很疯？ 对啊，你刚才跑去阿根廷找路易斯，然后又飞去日本找古川俊太郎。 对， 讲一下这个经验吗？ 找古川俊太郎是一个也是对我来说很珍贵的经验，因为其实读他的作品很久了。那在活着之前，其实我写了他几首诗作，包含牧歌，包含鸟在天空消失的日子。哇，希望我没有念错诗名。那其实这个缘分是因为要做这个作品，在联系版权的事，所以我就联系了长期帮古川翻译的这个译者田园诗人，就是我都称他田园大哥这样。然后就跟他联络说，哦，我写的这个作品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那当然也需要把音档寄给他听。然后他就说，那他人也很好，那总之就是他有跟古川说这件事情，叭叭叭叭，然后他就说你要不要来日本，我可以带你去直接见古川，这样去拜访他一次，这样子。我就觉得啊，这是真的吗？ 竟然有这种机会，好棒哦！ 然后我真的就是不假思索的答应，然后隔了几天我就坐飞机去了。 哇！ 所以我就刚好因为他有时候他会离开东京去他的另外一个比较乡下嘛，或者是比较田园的不是在城市里的住所。那刚好那段时间他在东京，所以我是在他东京的家拜访他。然后其实当然时间也不可能太长，就是一小段时间。那我又带着我的好朋友，就是吴耿真，他有一个剪纸的作品，然后送给他，这样当成见面礼。然后非常谢谢他愿意授权让我使用这个作品，这样。那之前写信波斯卡的作品没有机会去拜访他，很可惜。但是我觉得有机会的话，我还是觉得可以当面向诗人致敬，这个是我觉得很荣幸的事。那在这简短的过程里面，我觉得就我们大家还是有聊天，然后分享，那他也有分享一些关于创作的事情。 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鼓励。 嗯， 那他在，我就我忘记我们聊到什么，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哦，他就会跟我分享说，吴满车是他很要好很要好的朋友，他说他每天都会看一部电影， 嗯， 然后推荐我听听吴满车音乐，我就说哦，我有听，但是我没有听很多，但是我就听一点点这样，我就说我会再找来听。我就问他，因为谷川俊太郎他的作品非常的大量，他就是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写到他现在已经八十几岁了，然后创作力还是这么的旺盛。我在日本的时候刚好也去看了他的个人的诗的展览，这样子有展出他的作品啊，早期的以及他生活的物件啊等等这些东西。所以我就问了他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就是如何可以无止，也不能说无止境，可以这样持续不断的创作下去。那如果遇到没有灵感、没有想法的时候怎么办？然后他就笑笑跟我讲说，没有灵感是一定会有的事情。那他中间也是为了赚钱啊，或是什么的，需要。生活为了生活还是必须要赚钱等等，必须干很多工作。 我们这个谷川的答案我们等一下先进广告回来，然后再继续讲这个好精彩的故事。哦， 好， 对啊，宇君真的遇到好多好精彩人士哦。好，马上回来哦。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的朋友是王于君，他跟时间乐队的新专辑发行了。然后大家如果很喜欢上一张《蜕皮花园》的话，就是这个专辑跟他们的演出也不要错过。于君，你要再说一下你们接下来，就是会到台南，然后在台北女巫店也有一场。 好，我来就是直接现在线上跟大家说一下时间。25号会在台南润335演出，26号会在台中的 Foro 咖啡，然后27号有一个特别的分享，那27号是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就是主要是分享我们这次跟蘑菇有一个空白的初心笔记本的合作，但碍于篇幅，我就不在电台上面多说。然后呢，2月1号我们会再到台北的女巫店作为这次我们 acoustic 的巡回的一个 ending， 这样子，欢迎大家来， 欢迎大家去听。然后刚才还没说完，就是关于你的问题，谷川俊太郎他是怎么回答？你问他说如何可以这样子一直保持着创作的动力？ 他说呢，他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那他呢就是，没有时间，就是。创作做不出来的时候，就是像挤柠檬一般一样的硬挤 。 对，虽然就是，但是我觉得，哦，我听到的时候觉得还是很高兴，因为他就说，就是其实就是没有想法的时候，你因为不管你因为任何原因，不管他今天是工作，或者是比如说不管我们今天做配乐，或是做创作，或者是写文字等等，就是我觉得其实他讲的重点就是在于要如何可以持续不断的坚持下去，就是其实好像没有别的方法，就是硬着头皮给他做下去就对了。 我相信，因为我有问我爸同样问题， 真的， 对啊，他也是说哪有什么灵感，他不是说 其实 对 不介意灵感，他只是说这个就是他每天要做的事情， 对，这是每天 routine 的一个。我觉得我后来也现在也是好像在告诉自己练习的这个事情也是这样子，就是不再去期待何谓的所谓灵感的到来，而是如何在每日持续不断的练习里面，然后去找到那一点点的线索， 你今天多一点它就是多一点， 嗯， 你今天多两点就是多两点，但是你今天如果就是我在期待它什么时候来，那其实好像当然有时候它会来，只是我觉得我现在就是也真的想让自己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创作。 的确，因为有时候文字本身或音乐本身，它就会给你答案的，因为不见得都是从你 output 出去，其实是有时候是他给你的， 对， 所以你一定要常常跟他在一起，他才会偶尔放一点给你。 对，真的。而且我后来就有发现，就是即便是每天的很规律的练琴里面，在练习的过程里面，也会有新的发现，然后他就好像练着练着就开始，有一个这个想法，然后就把它记下来，这样子。 我们现在来听，现在听到这个歌叫做《正在开凿的出路》，这也是一首诗，你要介绍一下。 其实它算是一个词，词的作品。那这是我，其实这是我做的。我念台艺之后，那第一次跟杨景祥导演合作，我第一个在实验剧场做的配乐的作品，那其实当初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那时候在读《地下室手记》，那。后来其实这个词本来是导演写在剧本的最后，是由女主角来念，那我读了整个剧本之后，我跟导演建议说，我觉得这好像很适合拿来唱，我想要试着写成哇，我想试着谱曲让女主角唱，所以后来有了这个歌。那但是经过了这么长时间，就我一直很喜欢这个作品，那在这个新的版本里面呢，后面在歌唱完之后，我延伸了原本的篇幅，那我想用绵延的长音来表达一种类似一种永恒的时间吧，这样子。所以其实在后面你们才会听到一直有持续不断绵延的长音出现。 现在来听这首正在开凿的出路， 要这或许，要这你，要这可能，要这你，要这希望已不虑，以这画面，以这你，以这空想依着你，依着虚无，依着你，依着大喊，要着你，要着你，要着你。 摇着未来，摇着你，摇着希望一步履，倚着幻灭，倚着你，倚着空想，倚着你，倚着虚无，倚着你，倚着道。 张可娇正在开凿的出路，本来是为一个剧场的写的音乐，然后你们把它加上了，好像就是整个所有乐器加到后面，还有一些电子声响，然后乐器都加进来，真的就好像看了一个短短的电影一样。这是宇君跟时间乐队的作品。谢宇君现在已经抱着吉他在我们身边，你要唱一首我一开始时候放的这首《原始向往》，这是我点播。 对， 好听这 首。点播这首《原始的向往》。 嗯， 那其实今天来不及再跟大家分享到这次跟那个法国的插画家 Gislain 和 Beha 合作的这个特别的经验。那我先小小的讲一下，就是你们专辑封面会看到有七个面具的脸孔，那其实这不是象征我们团员每一个人，因为我们其实总共加起来是六个人。 嗯， 那其实这七个面孔呢是是取其每一首专辑里的这七首歌曲每一首歌的某一个内化的一个内在的一个精神的象征，所以凝聚成一个，我们挑选了这七个面孔来象征这专辑里的七首歌曲。那接下来我要唱的这首《原始的向往》呢，它象征的就是你们看到的那个很像是爱心人的这一个脸孔。那因为刚好大块文化在12月的时候也发行了Gislain 他的这个白脸先生的繁体中文版，那这是他2011年的绘本的作品，也是这个七个面孔的源头。那这个爱心人的脸孔其实是这100张脸孔的最后一个。我收到大块寄来的书的时候，我真的是很感动，因为我终于看到了哦，原来中文的意思是这样，因为我之前只有看认图片，完全没有去看法文的，不理解法文的意思。后来我才知道这个爱心人象征的是，他写的是即使爱到面目全非也没有关系。对，所以好， 我们就来听这首《原始向往》，是王玉君的现场 演唱跟演奏。 在背后有整片碧绿的汪洋，说不出口的时候就对河川倾诉，找不到解答的时候就对星月提问，当混沌未明的时候就走进山，当日子不停的时候，我把泪水倒进书车，雨开枝末让神奇发生，当悲伤如狼袭来，就把图腾刻在身上，高乐的笔画将带来力量，即使再也看不清楚真相，即使再也看不清楚真相。 尽头，此时是谁在梦的尾声走来，想忘也忘不掉，想找也找不到，接近无声的岁月封闭感 好美的一首诗，这是原始的上网，是王彦君的词曲，然后这是来自他们的最新的专辑《原始的上网》的同名歌曲。 今天非常谢谢于君来现场， 谢谢光夏。 当然的，那个现场演出就像 CD 一样，吉他弹得好得不得了。 我刚才还是太紧张了， 很棒很棒。好啊，期待你们下次演出。 好啊，欢迎大家来听我们现场的表演。 嗯，下回见喽， 下回见， 拜 拜。 拜 拜。A poblarnos la piel detonaba, la brisa traviesa se ha puesto a juntar suspiros de nubes cansadas de andar. Esta lluvia que empieza en mis ojos no es más que un antojo de la soledad. Es posible encontrar cada nombre en la voz que murmuran los cerros. El paisaje reclama por fuera nuestro tibio paisaje de adentro. Ser la tarde que vuelven gorriones a morirse de abrazo en el nido. Y tener un amigo al costado para hacer un silencio de amigos. La tarde nos dice al llevarse al sol que siempre al recuerdo lo inicia un adiós. Para quien lo ha vivido en Mendoza, otoños son cosas que inventó el amor. Para quien lo ha vivido en Mendoza, otoños son cosas que inventó el amor.